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有缘才可以成为多年相伴的老朋友，因为有利可图才与你结交的人，也会因为无利可图与你绝交。真正有缘的朋友，不需要刻意，节日里不用发问候，打电话不用客套寒暄，有事拿起电话可以直奔主题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真正的朋友不会时时想起，但永远不会忘记。

片永恒的回忆。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月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权利，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 恋曲1980来自于罗大佑对自己态度鲜明的表达。当我们的回顾时代的时候，总是感慨时间飞逝，因为我们不会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时间流逝上面，而关注的不同的认为重要的事，所以常常会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有哪首歌的歌词唱进了您的心里呢？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在听歌的时候和我互动。接下来这首歌描写分别的时刻，别送我， 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就当我是那云朵，请别送我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